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你好，九八二。我最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有仪式感的事，就是，看到时间接近下午2:26的时候，我就会祝自己生日快乐。虽然听起来特别蠢，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让自己瞬间就是有一种存在感。既然生日和生日时间那么一刻特别有意义，然后觉得自己生命的每分每秒都会值得我们好好的体会和珍惜，用心去纪念。这就是属于我最近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 眼睛亮清晨，欣赏着崭新景色，骑着梦想单车，在下一路曲折，被时光唱着歌，点燃青春的火热，古灵精怪本色，让这美丽世界多好多快乐。 气息，在百口气旁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精神非凡好活力，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 衬衣，只有孤单被浓郁玛格丽。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 手机秒钟我们一起排队，飞越未来自由发挥，心里藏着一个我的所以准备，爱是你命中的机会，找你梦里面的路上前进，你来自不同的世界，说出你的苦你也没

breath. I'm gonna work myself to death. Thank you. 些来搭配你的昨天，每一步都跟不上你，看距离越走去越远。太阳下的逛街，我想听见枯萎的薄荷叶，跟不清还要追，哦 就消失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啊，老师， 转身山河裂开，除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清，你听锣鼓惊天起，耶，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 一个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一撒两金箍棒的什么？ 谁不曾为梦放手，谁不曾不担心 黑茫茫闹到真正悠悠，结果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聊到收工，有些苦就没人能懂，就连英雄也走错，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所伟大绝不会野心家，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麒麟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麒麟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kids. Kind of senseless to not see what the sense is in. Why we spend these hundreds, fifties and twenties, and trees growing for centuries, can you can't finish your sentences. And it seems we just been in my jeans, I used to sash it in my jeans by any means, no. When the greens grow from hybrid resort, that make you see stuff, ease off, and my bike truck on your beanstalk, no.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ith thee? Me get a ganja stalk in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from the Macon town, near a cone phone, and a brown room with us between a phone and a song. What's a Merry Christmas with thee? If me get a ganja stalk in your Christmas tree. A New Year's Eve from the Macon town, near a cone phone, and a brown room with us between a phone and a song. 双肩。 のもの熱に浮かされ感じを取るのさ誇りかぶってた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ら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嵐は誰かのファイボリズム乗っかって思い過ごせばいいありたけの夢をかき集め探し物を探しに行くのさポケットの恋それと You wanna be my friendYeah.